证明同出粮纪录的职员，包括65岁及以上长者、散工和自由工作者。另外，现时有延迟交税安排，建议政府同样允许有突发经济困难的公屋住户延迟交租三个月至到半年。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同财长努钦通电话。新华社报道，双方话应该加强宏观经济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氛围同条件，推动取得积极成效。双方同意保持沟通协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确认，美中贸易代表讨论了经济和贸易问题，包括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又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就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评估。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一致认为，在建立政府基础设施以令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获得成功方面取得良好进展。美中完全期待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将会透过电话定期举行会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9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78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1点，系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4，升9.2；小米集团11.26，升9毫；阿里巴巴193.7，升3.1。宇华教育7.07，系跌7.3；美团点评110.6，升2.9；港交所242.8，跌3.6；盈富基金24.35，升2毫；中国平安78.5，升8.22毫；中芯国际17.02，系升8仙；银河娱乐53.15，升2.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98，瑞士法郎7.971，澳元5.058，加元5.563，新西兰元4.747，欧元8.3957。每百日元对港元7.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9点，升504点。港金现价报15,86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2美元，卖出1,71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红磡道的水管急修已经是完成了，现在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跟住学园东街的慢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比较长的，龙尾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接近和富中心。另外维园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在英皇道近水星街、永兴街和兴发街都是车多挤塞。另外高士打道天桥去避风塘方向挤塞，龙尾近大坑道、铜锣湾道都是车多挤塞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协和街下行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月华街游乐场。

情再有希望。 Fantasy and black car, black everything. Dare to me to follow this, but all good to get was a hollowness. There are too many O's in the white price tag. Got thousands of debt before I graduate. Now I'm working 24/7 like a slave. Try to escape, but I'm biting on my bank. Yo, 1, 2, 3, 4, count it all down like a goddamn rocks. I sacrifice the mind like you can't afford the life. If you want this life, stuck in the system, don't know how to get. Yo, am I got it on too many people in the city? I got nothing but the neon sound pretty. Now I'm on the moonlight, following the spotlight, drawing to the dark once again. 爱你的什么没有人教你不爽，三年间你让我都受伤，没有星光哪有路要你照亮，倒不如不再去相信希望。 有时做歌你可能会觉得啊，即系资源又有限啦，识嘅人又未必多，咁点做呢？介绍翻嚟自香港呢位嘅独立唱作人啦，佢亦都系位大学生啦，佢嘅名字叫做何景希，有呢首新歌1234。做歌嘅呢个过程都系几喂，揾手足帮下手啊！识得一个嚟自韩国嘅交换生，喂，佢识 rap 揾佢 rap 啊！识得一个嚟自欧洲嘅交换生，喂，佢识天高，不如一齐玩啦！所以就造就咗呢一个跨地域嘅合作，好多嘢试过你就知，末日嚟到嘅时候，你咪知道点样生存咯。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间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最终四散教堂终于熄灯，唯愿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We just live it up, oh, taking timer, timer. 世界将结局。Live it up， 还有时间，未来尚有7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几有末世风景嘅呢首歌，冯允谦嘅新歌《开始倒数》。 如果每日嚟到，你可能觉得是一片颓垣败瓦，但是你可能睇到嘅就是咦，无限嘅一种机会嘅。一个咩嘅机会呢？就是将所有嘅荒诞嘅规矩破坏晒之后，一个重生嘅机会。 I was living a lie, living a lie. This is my confession. I was living a lie before we met. There were so many nights full of dark temptation. There were so many nights that I regret. You gave me something that I can hold on to. A little life when I'm down on my knees. I was so lost in myself when I found you. But in that moment.Believe. You give me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I've been looking for. Freedom, freedom is you. You give me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I've been looking for. Freedom, freedom is you. You give me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You give me freedom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give me freedom. 新奇的作品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I've been looking for. Freedom, freedom is you. Celebrate 緊一段嘅愛情嘅關係嘅，嗰段嘅愛情關係好好啊，因為佢俾到好多自由嘅空間你。Kygo featuring 嘅有 Zack Abel 新歌 Freedom。呢首都是 celebrate 女性情欲的一首作品，电子机一王乐儿 Dusty Bottle 的 Break It Down。 终于挣脱所有操控。 终于想要一刹满足，心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第一点欠被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侧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拎出新一种快乐秘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原定下午2:30举行，但是仍然未开始，现场持续混乱。现任内会主席李慧琼将议员朱海迪、陈志全、许志峰、尹兆坚和谭文豪逐出会议厅，大批保安员先后将朱海迪、陈志全和谭文豪抬离会议厅，尹兆坚就坐在地上。议员梁耀忠以扬声器表示李慧琼无权主持会议，要求李慧琼离开会议厅。李慧琼回应梁耀忠无权在会议厅使用扬声器。李慧琼形容自己的做法是审慎，已经很容忍，要求议员让会议开始，让法律顾问说明法律问题，希望议员回头是岸。政府即日起放宽限聚令人数由4人至到最多8人，食肆每台最多可以坐4人的规定亦都放宽至8人。中午时分，旺角一间酒楼几乎全场爆满，可以容纳6至8人的台几乎被坐满。顾客魏先生表示，自己的朋友群有近10人，在未放宽限聚令之前，每次聚会都要分开坐，觉得麻烦。依家放宽聚会人数，让他可以同更多朋友聚会，会日日嚟饮茶，而自己亦都会做足防疫措施，在不是进食的时候戴上口罩。另一位顾客吴小姐亦都认为放宽规例能够帮助食肆提升生意额，她自己在得知放宽限聚令之后，立即订台同朋友聚会。酒楼经理苏先生说，放宽限聚令增加市民外出庆祝母亲节的意欲，相信生意额有望提升1.5%。上个星期至今，订台数量多了几倍。乐富行人天桥连农场凌晨有两批市民冲突，多人受伤。警方至今拘捕10人，分别涉嫌普通袭击或者是在公众地方打交。警方说两批人凌晨在乐富广场通往环头磡村的行人天桥因为政见问题争执，期间互相以手脚袭击，并且伤及一名途人的眼部。事件中最少7人的头、手或者是背部受伤，另外一名疑犯怀疑抢走并且是砸毁一名伤者的电话，其后逃去，案件列作打斗案处理。黄大仙区议员刘嘉文、谢文杰和梁明康发声明表示，当时有大约20名手持铁锤、铁铲的人声称要清理乐富连农场，一直追打其他人至到富美街。区议员批评首批警员到场的时候，施袭者仍然在场，但是没有拘捕或者是盘问，部分人在警方增援之前逃去，质疑警方反而将受袭者以公众地方打斗罪名拘捕。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3阶段放宽防疫限制措施，期望最快在7月底之前完成恢复经济活动。在第一阶段，咖啡店和餐厅可以重开，但是最多只可以招待10人。如果当地疫情没有进一步爆发，健身中心、戏院等将会可以在第二阶段放宽措施落实的时候重开。到时餐厅最多可以招待20名顾客。各个州的边境解封， 至於第三階段，餐廳可以最多招待100人，員工可以全面復工，夜店等娛樂場所可以重新營業，來往新西蘭的航線將會復航。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和炎熱，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炎熱，星期日稍後驟雨逐漸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218点，总成交金额842.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1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蚊，升9.8；小米集团11.2毫二，升8.6；阿里巴巴194蚊，升3.5。宇华教育7.08元，跌7.2；美团点评111蚊，升3.3；港交所242.4，跌4蚊；盈富基金24.35元，升2毫；中国平安78.5元，升8.2毫二；中芯国际17.08元，系升1.4；银河娱乐53.35元，升2.2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4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5，人民幣7.08，英磅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20,179點，升504點。港金現價報15,86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8.6美元，卖出1,72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交通仍然是挤塞嘅，车龙短咗少少，龙尾喺兴发街。另外，而家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近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白雀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龙尾在大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咁最后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一段咧，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南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栋楼成40几年，要执执佢啦。但是好伤荷包喎、 不用担心，政府嚟緊推出第二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㗎。仲有新一轮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添。 啊，咁就安乐晒啦。 七月头有得申请啦，仲唔嗱嗱声成立法团。 等我打去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 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我哋星期五啦，下午三点半钟之后嘅苏道音乐啦，咁啊又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睇一个 live 嘅。 系啦，咁啊开 live 嘅嘉宾有吴若希。 Hi，Hello，Hi， 妈咪你好啊，妈咪。 Hello 啊，Hello 小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嘛？ 点解要沦落到咁？ 唔系因为头先我哋未正式 live 嘅时候，我哋咁样见到佢屋企嘅小朋友咯 ，Giselle。 真系好劲，自己开门入嚟啦，然之后讲两句又很乖乖地行出去，好听话真系。 我就听到吴若希讲：妈咪，妈咪做嘢先，妈咪。 你可以食 yogurt。 系啦。喂，首先又喺度真系要恭喜你啦，系啦，七年啦吓。等到呢一首歌啦，这位蠢材 系咪啊？ 系 你系咪都好戥我觉得开心？ 系啊，因为其实老实地说咧，即系之前一路都有听过啊，好似应该有一首属于你自己，即系除咗剧歌以外嘅作品，一路都听咗有呢个消息啦，一路等紧啊，几时会听到咧？咁样咁嚟到2020年嘅时候咧，就终于可以听到啦，睇埋个 music video 啦，咁样样。你嗰个心情系点啊？其实我想知道。 其实我记得我。知道要派台嘅早兩日到啦，咁我開始喺度，prepare 緊要派台嗰啲嘢，我係緊張到咧，我夜晚係瞓唔到覺嘅，即係雖然嗰段時間都係即係假期咧，我係好早瞓嘅，其實我係平日，可能我十點零鐘我就上床瞓，但係我嗰日咧係緊張到我去到凌晨兩三點我都瞓唔到，個腦係不停諗緊，哎呀我要派台啦，我要派台啦咁樣。 係，有一種新人出道第一首派台嗰種興奮嘅感覺。 係啊，係完全有第一下，即係第一首歌，我記得嗰陣時派影迷嘅時候係我自己包嗰啲派台碟噶嘛。 係。 咁我嗰陣時係完全有翻，哇！我好似派新歌，即係第一首歌咁樣嗰種興奮嘅感覺咯。 係 ，OK。但我想問，但係呢首歌係幾時知道？我哋會做啦，同埋先知道，我哋會邀請邊個班底同你合作？係幾時開始製作嘅咧？ 其實咧，呢一首歌咧就係、是、我第二次同舒文舒老闆合作啦。咁、第一次同佢合作嘅時候，就可能係追溯翻係四五年前嗰陣時同許廷鏗嘅一首合作歌。咁佢嗰首係叫《痛醒》，我嗰首叫《麻醉》。咁最後嗰首歌就因為一啲嘢就各自咗啦。咁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同舒老闆嘅合作係發現到自己有一啲。唔同嘅聲係可以走到出嚟嘅，咁所以就好想啊！如果有機會再同舒老闆合作就好啦。咁所以咧，舊年咧就其實就好有幸地就可以再揾翻舒老闆啦 ，Larry 啦，呢個音樂班底一齊再合作啦。咁所以舊年咧呢首歌係已經有一個 demo 喺度啦。咁就喺舊年嘅時候就揾埋啱。陳耀森啦，幫我哋填咗呢一首歌嘅歌詞。咁直到即係錄起曬成件事啊，或者拍埋 MV，其實我諗我舊年嘅夏天我已經係搞掂曬噶啦。咁、但係都係一路揾緊一個機會啦，係可以同自己派劇集歌嘅時間上邊係冇衝突嘅。咁就去將呢一首歌推出啦。咁咁啱真係呢一段時間，呢段疫情嘅時間，我係又咁啱冇劇集歌出街嘅時候，咁就即刻隨老闆，老闆係時候啦咁。 但係我覺得有趣嚇，我覺得有趣一樣嘢咧，就係陳耀森呢位填詞人咧係幾年輕嘅新晉嘅填詞人啦。我想問係邊一位提議，不如我哋試下邀請佢去寫下吳若希你嘅故事啊咁咧。 得意噶，都系阿舒老板嘅咋，系啊，因为你问我，其实我谂我真系叫做认识陈耀森咧，系个认识我，即系我有听过佢啲词，佢啲作品啦，但系我真系同佢倾偈咧，其实真系喺派台之前嗰两日，又系嗰段时间，即系我太激动啦，周围同人哋讲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吓亲人， 特登就上网揾翻佢个 social media 出嚟啦，咁就喺个 social media 上边同佢讲多谢你啊！ 我有睇到少少嘅，嗰日你开 IG live， 係啊，陳耀森佢自己喺 IG 度有講話，哎呀，我開 IG live 啊，我會開喺吳若希個 IG live 度見到我噶。 真係好尷尬，但係我好多謝佢，因為咧佢即係雖然我同佢真係唔係話佢寫呢份詞俾我嘅時候，唔係因為是我的故事而去写，但是呢他呢很有心地是将一些属于吴若希的元素摆了在这首歌里面。 Yeah. 那他即他介绍的时候都有讲起话，哎，这首歌其实是即是他想着我把声的时候是怎样唱的时候而去写这份词。 Yeah. 那加埋即可能有些代表吴若希的即例如越难越爱这样的字眼，他就会将我这填咗入去喺呢一首新歌入面囉。咁佢亦都有讲过，因为佢觉得吴若希系一个倔强嘅女仔呀。咁所以佢都会系将份词填得系对爱情有憧憬得嚟，佢系好倔强嘅一个女仔嘅一个心思囉。咁 哦，咁但系因为呢我觉得有趣就系呢听第一次听嘅时候呢，我觉得咦，你揀嘅 range 啦，同你平时可能听开劇集嘅作品呢系都几唔同嘅。即系今日你今次你试过比较低，再慢慢上返去，即系你个 range 啦，同埋呢好地就系呢你公司嘅所有歌手呢只要同一啲嘅公司以外嘅监制合作呢，个火花都真系哇系眼前一亮嘅，可以系。 系嘛？ 系啊， 都系其实咧都真系好关个剧即系呢首歌系非剧集歌嘅关系啦。Yeah. 因为始终你非剧集歌嘅时候，你有好多嘢你可以玩得多啲嘅，个花款多啲嘅。 系， 因为剧集歌好多时我哋有一个限制，就系当个画面一起嘅时候，首歌一定要戰到，要可以衬到个画面感。Yeah. 所以其实咧。我哋唱劇集歌嘅時候，好多時都個情緒好 direct 嘅，好直接嘅，即係要喊就係喊出嚟，要匿埋就係要匿得好埋咁樣。咁但係今次演繹呢一首嘅非劇集歌啦，咁啊監製當然係有好大嘅，即係我覺得係功勞喺入邊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由一開始傾嘅時候都希望係做一首流行曲。 Yeah. 但是是一首令到大家会觉得同劇集歌不同的流行曲咁样。咁所以呢今次嘅主要系个唱法上面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囉。咁所以即系喺我哋录歌嘅时候，其实我想即系可能个 range 嚟讲呢系同我过往嘅歌嘅 range 其实可能个差别唔系好大。但系呢是因为是个唱或者是个表达的方式上面呢是真的用了完全不同的唱法啦。咁亦都是在咬字方面呢，即是大家都会说舒老板呢真的很捉人咬字的咁样。咁我在我身上都有呢件事发生的，就是因为可能我哋唱开一啲劇集歌啊或者一啲力度比较强的歌的时候，你好習慣就会将咬字的用力位放在一个字头上面。咁所以今次在录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呢舒老板呢就是很强调一样嘢，就是反而将个字头放轻啲，跟住去将个韵去唱得长少少。咁所以今次你出嚟的效果就可能是感觉上冇咁 strong。 Yeah. 会那个歌的每一隻字的怎样即应该是解读它的时候是要再深入一点这样去解读咯。 OK, 所以我觉得譬如可能像你说的，如果是在劇集里面出现的歌可能你要即食一点，因为即刻地就要起了嘛。但譬如这首歌我就觉得咦可以浸耐一点慢慢渗个味道出来，那种感觉会多一点咯。 是。 是我看你， 所以今次都开心。 我有看你自己讲的，你说舒文说你录歌的时候呢你想太多东西。你想多了你想又想什么东西吴若希。 是啊。 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压力呢其实因为始终是这一首属于自己的这一首流行曲来的嘛。 都是的，因为你会成日都在想啊，很想做一些东西。 是。 但是因为当你越去想想去做那样东西的时候，其实那样东西就已经不是初心。 是。 就是不是那种初心，就是我想唱歌给人听那种初心。 嗯。 不是一种斋讲感情的的东西。所以在即这样东西我都明白的，因为其实由我出道到 依家啦，即係講緊十年嘅時間。其實我一路都係講緊，喂，點解你中意唱歌啊？嗯、我中意唱歌嘅原因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唱歌勁，唔係我好 enjoy 喺大家面前唱歌，唔係好中意喺台上面嗰種感覺。我中意唱歌嘅原因係我覺得我可以唱到我自己一啲我說話上面表達唔到嘅嘢，或者係。当我唔开心嘅时候，或者有啲人唔开心嘅时候，佢哋听到呢一首歌会有共鸣嘅时候，嗰、yeah. 种安慰感咯。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唱歌嘅时候，我都好希望我系真系唱紧一啲自己内心嘅嘢出嚟咯。咁、mm. 所以今次就系、是、即系，因为如果我系一路本住呢个心去唱歌嘅时候，其实我录歌嘅时候唔应该去諗太多啊！我個 technique 要點樣轉啊？ Yeah. 我唱呢首歌技巧要點樣樣？跟住舒老闆就其實好簡單講咗一句，因為呢啲技巧你根本本身吳若希已經係有嘅，只不過你有冇攞出嚟用，或者你攞出嚟用嘅程度係有幾多？咁、今次佢就將我比較少攞出嚟用嗰一面，就將佢放大咗咯。 係 ，OK。我反而好想好好奇啦。我哋講咗好多喺錄音室入面嘅情況啦。我想知道嗱，咁難得等我咁耐有呢首歌，終於 mixing 好啦，做完曬啦。你第一個係攞俾邊個聽嘅咧？ 第一個攞俾邊個聽？哦，第一個都應該係我老公㗎啦，其實因為其實我老公佢係好好嘅，佢每一次咧喺我錄完歌之後咧，佢都會過嚟車我翻屋企嘅。 係 咁有時甚至乎佢會喺 studio 門口喺度等我咁基本上我係每一次錄完歌，佢都係第一個會聽到嗰個好 rough cut 嘅嗰首歌啦。係跟住到首歌收到呢、這個最 final 嘅 mix 之後，都係佢第一個聽到的。 咁佢有冇俾啲咩嘅 feedback 你啊？定系佢一种忠实听众就系、是、好听， 系 边一种嘅？ 永远都系支持。 边种嘅陪伴咧？ 佢系永远都系支持嘅。佢个世界入边净系得好好听咯，好听啊，好听咯。 咁几开心啊！ 系sweet 嘅，其实呢件事系。 系。我哋讲咁，但系咩？ 我需要是我好需要佢嘅再有 detail 啲嘅 意见。你会逼佢讲啲详细嘅评语㗎？ 咁又唔会嘅，因为我觉得佢係即係佢真係一个听众啊，佢係佢听歌嘅感觉就我諗係同街上面大多数嘅人听歌嘅感觉係一样，就係佢淨係会识听好听同埋唔好听，同埋啱听同埋普通啦，又唔啱听咁。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喺佢嘅耳仔出嚟嘅嘢係會係最簡單最直接嘅嘢咯。佢都試過有講過話，好似唔啱喎，呢個感覺好似爭啲喎。咁但係你問佢再有啲咩 detail 嘅嘢咧，佢講唔出咯。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佢俾我最直接嘅 feedback 咯。 OK， 嗱，咁啊歌啊聽就聽完啦，係咪先？好啦，咁但係你都講埋就係個 MV 啦，係啦。今次呢個 MV， 我想問係喺邊度拍㗎？ 今次呢個 MV 咧都係喺台灣拍攝，喺舊年年中左右嘅時候咧，咁、我就飛咗去台灣。咁、今次個 MV 就係因為我發現我原來我所有 MV 入邊都冇一啲好跳舞 feel 嘅嘢啊，咁其實我今次好想，哇，會唔會其實呢一隻終於唔係一隻劇集嘅歌曲？我可唔可以敘述一個愛情關係嘅時候，係再有多啲其他唔同元素，唔係一啲齋故事性嘅咧？咁所以我就同導演提議咗，我哋會唔會可以加少少舞蹈嘅元素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嘢咁樣？咁所以今次嘅導演就。因為可能我哋合作咗好多次啦，咁佢亦都好尊重我嘅所有嘅意見，佢都會盡量去滿足我去想要嘅嘢啦。咁所以佢今次就好好地幫我安排咗，即係揾咗一啲真係喺台灣讀緊跳舞學校，嗰間係咯，台灣一啲真係 professional 嘅一啲。 艺术学校 啦，咁揾咗两个即系跳舞系嘅学生过嚟去帮我去演绎呢一首歌。咁 我自己覺得選角上面佢做得好好嘅，因為其實呢首歌係一啲好現時嘅年輕人嘅一啲樣嘅嘢啊，即係佢有時你會覺得哇，嗰啲跳現代舞嗰啲人嘅樣係同你有種距離感嘅，有距離感嘅意思，你會覺得佢係屬於一個好靚嘅世界，佢好似唔係現實入邊嘅。咁但係今次佢哋揾嘅兩個小朋友，佢哋你係覺得佢哋真係喺你生活側邊出現嘅一 pair 小情侶咁樣。咁同埋佢哋係真係即係講緊個女主角，佢係師姐嚟嘅。咁佢係真係自己去抡呢首歌。去排呢隻歌，跟住再喺現場，因為我哋今次嘅 MV 都係一個一鏡到底嘅一個 MV 啦。咁我哋喺個走位上面同埋佢個舞蹈上面，我哋係需要好多嘅，即係拍要就個拍攝個鏡頭咧，你要好多好即時嘅一啲調整啊。咁我覺得嗰個女仔喺呢啲呢個位上面，佢係幫咗我哋好多嘅，因為可能好多時我哋。呢、這個鏡頭呢、這個位置我哋真係需要走，但係走完下一秒我要即刻就要入到一個情緒去、yeah. 去跳一拍舞，佢係完全係 carry 到成件事囉。咁所以即係難聽啲講句，我成日都同其他人講，嘿呢隻 MV 我唔喺度都得啦。因為我覺得有我喺度唔會話特別加分，但係冇咗我喺度個感覺可能再更加完整，不過唔緊要啦。 但係調翻轉就可能你好似一個真係係說書人咁嘅角色，好似就係有一個旁白，就係講緊呢對嘅小情侶究竟佢哋嘅故事係一個點樣情況咁樣咯。 都似係嘅。其實我哋原意都係諗住係咁樣嘅， 係啊， 因為呢首歌 所以你要喺度 嘅一個有經歷嘅人。 O K， 多谢， 系咯。喂，但我想知啦，咁而家有即系第一次呢个尝试啦，即系等我七年以嚟嘅第一次呢个尝试啦。咁我想问啊，嚟紧会唔会再可能系尝试多啲？喂，剧集歌以外，吴若希，我自己都好想试下做多啲自己讲自己心事、讲自己谂法嘅作品咧。我都几期待。 其实一路都有嘅、 yeah. ， 都录起咗好多年噶啦，咁、 OK， 咁其实我谂都真系要睇公司安排啦， mm. 因为始终我哋即系我虽然我系歌手，但系有好多嘢都系好被动嘅，始终有公司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啦， yeah. 或者有一啲 planning 上面嘅嘢，咁、yeah, yeah, yeah. 所以咧、mm. 其实咧。當然我自己都好希望去爭取多啲嘅機會，係唱一啲唔同類型嘅歌曲啦。咁但係都真係要夾咯，係啊。同埋其實我自己之前咧有首歌我做完之後一路都好期待嘅，就係同我嘅好朋友一齊做嘅一首我同佢一起作曲啦，咁佢负责帮我填词嘅一首歌叫做《再见妈》，就是我同 Kelly Jackie 一起去完成嘅呢一首歌。咁、 okay. 呢一首歌其实是我想是讲緊我真係好耐之前，即係可能四五六年前啦，我都未结婚未、yeah. 生小朋友嘅时候嘅一啲即係感情上面嘅经历咁样。咁、yeah. 而嗰段时间係 so far 都係我自己觉得我对感情呢样嘢最困惑嘅时候，但系你都仲系充满咗憧憬嘅一段时间。咁、其实我依家谂翻转头，我系会好怀念嗰段时间，因为依家喺我嘅世界，爱情系一个现实嚟噶啦。爱情系一啲都唔浪漫噶， 往事只能回味啦。 咁所以咧，我就会好珍惜嗰段嗰、段时间，因为嗰个感觉你系永远都会留喺心目中，即系每一刻你攞出嚟，你都会有一种心动嘅感觉。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再见妈》都系一首我自己都颇为期待嘅非剧集嘅歌曲咯。 OK， 嗱咁啊，所以如果你想继续听到多啲佢自己系剧集以外嘅歌咧、，click 多啲佢个 YouTube。系啦，谷豆 view 数 系啦，冇错，真系最紧要系咩咧？就系呢一首歌曲嘅成绩好嘅话，咁应该下一首就有 你就有筹码啦，咁样。喂，咁但系 真係等你開心啦，即係希望可以再聽到多係吳若希有多啲唔同類型嘅嘗試啦，即係喺音樂上面啊等等嘅任何情況都係啦，即係目前你嘅演出有咩都好啦咁樣。咁我呢個時候就可以聽下你呢首嘅新歌啦，係啦，這位蠢材 係 啦，睇埋個 MV 谷打 view 數係啦，好啦，喂咁啊，期待你嚟緊更加多你嘅新作品啦。 Thank you. 好啦，多谢。好啦，多谢 Jenny 今日。Thank you. 拜 拜。拜拜。 今后将会继续定期举行电话会议。曾经威胁对华加征新关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大约一两个星期之后报告中方是不是正是履行协议。印度西部发生罕见意外，一列货运火车碾过在路轨上睡觉的工人，造成14人死亡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铁路部门相信死者是在新型肺炎疫情下失业，正是徒步返回家乡的工人，因为疲倦在路轨上睡觉，列车车长发现他们的时候已经即时尝试刹车，但是无法阻止悲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253点，总成交金额91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1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8.6，升11.4；小米集团11.2，升8.4；阿里巴巴193.3，升2.8；宇华教育7.11，跌6.9；美团点评111.7，升4蚊。港交所242.8，跌3.6；中国平安78.6，升9.2毫二；盈富基金24.4，升2.5；中芯国际17.02，升8仙；银河娱乐53.8，升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瑞士法郎7.968，澳元5.051，加元5.556。新西兰元4.742，欧元8.3903，每百日元对港元7.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9。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9点，升504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02美元，卖出17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在油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咧，车多繁忙啦，龙尾排翻出去花园道口。另外喺半山坚道去西营盘方向啦，近住明爱系车多噶，龙尾排翻出上亚厘北道近住花园道。喺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顺业街系车多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另外后些少啦，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喺嘉林别墅。

可堪称最亲爱。 冇错啦，就喺呢一首作品，嚟自吴若希嘅最新排台歌曲 《最亲爱》。 歌曲名称叫做《这位蠢材》，作曲编曲都系 Larry Wong 填词，有陈耀森监制，有舒文嘅作品。多多支持啊！等咗七年嘅飞剧杂歌。 你好，King。 我成日见有啲网友啦，会讲话喺咪前嘅时候咧 ，Eric， 哎呀，即系嘴好贱啊，人好刻薄啊，咁样。 系啊。 跟住，但系唔系，我想话俾大家听，你哋未听过佢咪后讲嗰啲嘢啫。 我收敛 咗。咪前都叫嘴 贱。咪前叫咩？我形容自己为虚伪啊，假精我系。 你真系见识少。喂，今日讲个好见识嘅一样嘢啦。新人啊，新人几好见识咧？ 哦、 就系、是、我谂我好少见到新人有咁爆红嘅速度。 系， 之后又咁快 回归平淡咁系嘛？ 咁系主动地要求要回归平淡，系、 哦、 因为情绪出咗一啲事啦。咁、 哦、 想介绍嘅咧就系，我觉得如无意外啊吓、嗯，第31届台湾金曲奖嘅新人奖都。嗯，我諗都係佢囊中物嚟㗎喇，因為我實在冇見過一個樂評啊，或者係串流平台上嘅評價啦，嗰啲排位啦，即係串流平台大家都知而家都有榜㗎嘛，佢哋嘅榜啦，包括好多唔同嘅啲嘅樂評人啊，或者係甚至乎一啲 有自己嘅榜， 係啦，佢哋自己嗰啲評論，我冇見過一個新人係可以攞到咁高嘅評價嘅、嗯。其實有一個可能類似就係九 N 八八。 是， 但係好多人都話九 N 八八嗰張專輯呢係令到大家嗰種太高嘅期望有少少落差。 我都有呢種感覺， 係啦，即可能佢單曲聽你覺得好過癮，唔知佢做咗一張就覺得有啲悶 而係可能因為你可能 set 個，因為同埋咧，九陰八八嗰陣時佢係好多 single， 好多 single， 點樣錄都大家喺度餓緊，啊幾日出碟啊幾日出碟啊，咁你都拖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但係嗰個胃口就已經即係話你好痛，我好痛，我好痛，我好痛，咁見到啲飯煮到埋你嘅時候，其實唔係唔好食，而係你可能餓咗咁耐嘅時候，你覺得。哦，咁样咯。 哦，呢、哦這个 唔等于佢差， 即系阿妈咧叫你开饭之前咧，唔好食咁多零食。 系， 你食咁多零食之后食到饱晒咧，阿妈煮饭就唔想食咁样。 我个人真系好虚伪。 系啦，系咪后啲嘢唔好攞嚟讲啊？跟住咧，但系呢个男歌手咧，基本上系好多人都话咧，话系冇谂过，可能个分别就 系 冇谂过佢会做得咁好。但系点知做得咁好之后，大家系咁嘅就哇！怪物級嘅新人啊！咁樣， 我好奇就係冇諗過佢會做得咁好嘅原因係，係 因為其實咧，佢曾經以一個二人組合嘅形式出過道嘅。 係， 咁嗰個組合個名好得意，叫高爾夫。 嗯， 係即係打，係打，但係佢係中文嚟高爾夫。咁但係咧，主要原因都係源自於佢哋兩個本身係獨立嘅樂隊嚟嘅，即係二人組合啦咁樣。咁但係俾公司簽完之後咧，反而兩個人對於音樂發展嘅方向有啲分歧。 嗯， 於是乎佢兩個就分開咗。咁就算係耷咗落去啦，因為你本来是组合咁样，咁即系算系依家终于再一次的起心肝，得到一啲乐坛前辈嘅鼓励，咁、决定再出发，就真系成为咗一个好亮眼嘅新星咯。咁、亮眼程度系咩事呢？就旧年大家记唔记得？林宥嘉有一首《我们与爱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嗰首主题曲就系别让我走远啊嘛。嗰阵时佢系讲紧台湾某串流平台咧。是坐了几个星期冠军的。但是这首歌一出呢即刻将它打甩 了。 哦。是啦，那时候大家就已经很惊讶，就哇你可以打甩。首先那出剧很热啦，那首歌大家觉得很好听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可以即是二话不说地就打甩了林宥嘉个冠军的位置，同埋他自己是坐了八个星期冠军。 哇。 那大家就会觉得哇真的这首歌是感觉到嗰个能量啊，咁有呢一首歌之后佢就好快地有咗第二首啦，之后有咗专辑啦咁样。咁大家都觉得哇、哦、每一首都睇得出佢个态度喎、啊、咁、样。咁之后又同好多歌手合作啦，譬如之前佢同严艺界都有一首合作，同好多女歌手嘅合作，大家都觉得係好有新鲜感嘅。咁讲到呢就係、是、今年嘅台湾嘅新人佢叫做高尔宣。 哦 ,Ocean 咁样啦。咁呢个人呢其实我自己就冇咁 即未俾人哋杯茶， 嗯系啦， 哦 OK， 咁但系咧，我必须要讲，就系、是、我觉得台湾而家接受嗰尺度都几大， 系， 因为我翻去听佢啲专辑咧，都 OK， 都系有粗俗嘅 語言係當中，因為佢係個 rapper 嚟咁樣唱 hip hop 啦，咁樣一隻專輯當中係會有幾首歌當中有啲字咧係會比較粗鄙啲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又唔知，尤其是佢仲要唱多英文喺當中。咁但係咧，你又見到台灣人咧，即係我以為係一首好簡單，但係聽完之後就哇，都 OK 多錯口位喎，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台灣好似聽緊一首好靜、好普通或好靜路嘅歌咁樣咯。 不過其實呢個 trend， 你講緊用語言呢樣嘢咧，尤其是而家，以前就係傳統 media 你先會派歌噶嘛，即係一係電視，一係電台。咁你最好你就 clean 啲啦。咁你播嘅時候都唔使咁煩啊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其實講真 ，YouTube 又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又可以去，咁多唔同嘅 platform 你可以 sell 你嘅歌。其實嗰個語言嘅限制，我覺得基本上我都唔使理你傳統電台。點樣啦？如果我中意派嘅，我咪剪個 clean version 俾你咯。咁如果我唔派嘅，其實我喺出面，我靠其他嘅渠道，可能仲容易接觸到我嘅群眾添。我未必需要傳統 media 嗰個係觀眾群啊，根本就。 咁其實串流平台上嘅成績真係好好嘅。咁於是乎咧，今日都係揀嚟咧，佢嗰首非常之大家都好喜歡，好有校園 feel 啦。咁亦同一時間都好有佢自己特色嘅呢一首作品就 Without You。咁之后翻嚟就讲啦，咁我哋开始喺歌曲之前就讲咗佢一个几咁爆红嘅新人，之后翻嚟话俾大家听佢而家点好似趋于平淡咗少少咧。 Yeah, I'm still the same， 都好像没有变。Yeah, nothing changed， 还是讨厌下雨天，还是不爱认错，脾气是硬了点，这我都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和味道从花钱装人潮里排气管，想努力赚钱养你，却养成了坏习惯。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到处带你玩。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Yeah.想你相机没有快门 yeah， 想到书桌没有台灯 yeah，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 feel like YouTube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Yeah, do 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Cause I've been through that 找了负责 I can't do that 没得负责 All damn too bad 但其实 right now You're where you at 想把我的面子放两边打开我就像抢劫掉进去 No fun down here 求求我 I call my friends 诉苦说了好几遍帮我删了 Instagram Your post I don't wanna see 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 我开掉一次 Hennessy 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ere you gonna go 我们之间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 yeah, 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我不要我的 fans 不要I need you to follow us Cause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 呢首算系温文啲啊 ，Without You 成个感觉都 系嘅。如果冇做手脚嘅话，就未必噶啦。因为但系我觉得咧，佢点样会即系 Even 啊？大家如果好似小朋友听紧寒暄啊咁样，但系都好捉到大家咧。即系歌词当中咧，其实有种调皮噶。佢话我愿意 delete 咗我嘅 Instagram， 唔再去 follow 咁多靓女。我嘅 Instagram 我唔需要咁多 followers， 我只系需要你，即系嗰种失恋嘅歇斯底里啦。跟住又话啊、哦，我兄弟同我饮酒饮咗好多晚，原因就系因为我即系好挂住你咁样。我发现就算即系兄弟陪喺我身边，我都唔可以冇咗你，即系嗰种嘅状态。我觉得其实女仔听落系会心微笑嘅咁样啦。咁但系呢一首作品咧，都真系帮佢打开。 應該係奠定咗個好強嘅人氣基礎啦。咁然之後咧，頭先就話開頭喺歌之前就講咗佢係一個怪物級嘅新人啦。咁之後發生咗咩事呢？咁爆紅之後，大家知道咧，你有幾多人中意你，就有幾多人討厭你。於是乎，其實即係網上好多攻擊嘅聲音啦，咁樣就會覺得，唉，邊有咁高才華啊？啲歌唔好聽咁樣，諸如此類啲人身攻擊就出現咗啦。咁佢，我諗其實都係即係一啲藝術家啦，即係操作佢情緒都係敏感嘅咁樣啦。咁於是乎都面對住好大嘅壓力啊。咁同一時間咧，即係似乎啦，佢同女朋友都分咗手啦。咁同女朋友分手呢件事咧，就我諗對佢比較傷嘅原因咧，就係之前佢好大方承認自己有女朋友，直情捉自己女朋友嚟幫自己拍埋 MV 做女主角啊咁樣。即係你見到都愛得好高調啦，我哋話同一時間好投入啦咁樣。咁喺即係面對好多批評嘅同時，再加埋呢一個即係可能分手嘅嗰個問題啦，於是乎咧，即係佢嘅經紀公司都出咗一啲聲明啦，同記者交代翻，哇！即係心身嘅狀態都唔係咁好。咁同一時間咧，因為你紅嘅關係，你係不斷要演出嘅。咁但係大家即係你諗下呢啲歌咧，其實係要炒熱現場嘅氣氛噶嘛。即係你唔係嗰啲温文情歌，大家一齊喺度搖左右耶耶 I need you 嗰啲，唔係嘅，係真係會全場大家一齊 high 噶嘛。咁但係當你自己本身個狀態唔好嘅時候，你點樣喐大家一齊 high 咧？即係其實係會影響佢現場表演嗰個質素噶嘛。咁但係呢啲現場睇 live 嘅時候，歌迷期望又好高。於是乎咁大家都即係好彩，即係唔好話好彩嘅，即係咁啱得咁巧撞正疫情嘅關係。咁於是乎即係經紀公司都話好，我哋不如休息一下先，即係大家都冷靜啲。咁希望咧疫情過去之後，咁高爾宣 Ocean 又調整好自己嘅狀態，咁再出發咯。 哦、，OK， 咁都好嘅，係啊，即係你始終同埋都係嗰句咯。咁其實 artist 都係人咯， 梗係啦。同埋我覺得即係好明白佢咧，佢係。之前阿媽送咗佢出去美國讀書，跟住佢話咧，佢係瞞住佢阿媽自己偷偷地翻嚟台灣諗住發展。咁佢一路都係唔同佢阿媽講嘅。咁之後佢阿媽發現咗呢件事之後咧，就即係佢都係好想做好音樂呢件事，就同阿媽講：你俾三年時間我，唔得我再翻美國讀書啊咁樣。所以你見到佢好想做好嗰件事，但係當佢好想做好嗰件事咧，就不斷又要俾人批評嘅時候咧，我明白嗰種失落感係會好強嘅。即係你以為我已經擺曬我成副心機，我成個人生落去。但你都要咁样即系攻击我，咁我谂其实不过都希望 之前你就系新人咧，即系你叫做未真系叫做一个人去面对咁多事情， 系啊，所以希望佢快啲调整好啦。 系啊，所以我话永远对嗰啲所谓嘅偶像系最残忍嘅咩？咪就系观众咯。 系都系， 系啊， 尤其是最我觉得吓，有好多时候咧，你唔啱听又或者你唔中意佢咧，其实你咪行开咯。即係其實，尤其是即係我哋以 YouTube 舉例啊，佢個 MV 你唔中意佢個人，你唔中意佢唱歌嘅方法，你唔中意呢種風格，唔使特登 kick 入去，講一啲好刻薄嘅語言，之後再走嘅。因為第一樣嘢你幫佢賺咗個 kick rate 啦，第二就其實佢睇到心情都唔會好。你其實又唔係想佢心情唔好，你唔想聽咪得咯。即係我成日都 啲人唔係咁諗嘅， 啲人係覺得要 啲人就係覺得我而家心情好好啊，我 dislike 完同埋我鬧完你之後，係啊。 好忙碌啊！ 我嘅人生有边个可以俾我咁闹啊？冇咯， 就系因为冇啊嘛，于是乎就上网咁样攻击人。 梗系咯，系啊，所以跟住我咧拣咗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回应呢一种嘅 呢一种嘅社会气氛。 系啦，呢首歌本身都系回应紧社会气氛嘅，即系讲紧即系先前疫情啦，诸如此类啦咁样。但系而家呼应翻你头先讲嘅呢样咧，就 系 衰喺嗰个你揿嗰、那个。dislike 啊， 系啊 ，send 啊，嗰个掣， 嗰个掣嗰一度，系 啊， 系啊 ，Tonic 呢首啊，衰喺你嗰个掣嗰度啊。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口又唔敢禁制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口罩身家用晒，心都酸埋。 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制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筋坚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呢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讲唔似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高咗个八度。衰喺个制度，冤屈冇路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议上，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继续僵持不下，会议原定下午两点半开始，但是超过一个钟仍然未能够开始。法律顾问解释，如果是因为会议延误，秘书处认为同不同意，李慧琼可以出来解决问题，做法适当。法律顾问说，议员可能觉得内会主席的做法未必很适当，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秘书处觉得今天的处理未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法律顾问强调，无论是由哪一位议员主持会议，秘书处都是把持同一原则。李慧琼之后接受莫乃光发言，莫乃光说他不是承认今次的会议，只是要求给郭荣亨发言，说郭荣亨才是真正主持会议。郭荣亨之后发言指李慧琼无权主持会议，他曾经要求保安将李慧琼改来会议厅，但是保安没有执行。郭荣亨说见到郭伟强将陈志全在地上拖行，批评对方的行为极不检点。李慧琼回应说他有权发言，郭荣亨无权发言。政府即日起放宽限聚令人数，由四个人至到最多八个人，食肆每台最多可以坐四人的规定亦都放宽至八人。在中午时分，旺角一间酒楼几乎全场爆满，可以容纳六至八人的台几乎被坐满。顾客韦先生表示，自己的朋友群有近十人，在未放宽限聚令之前，每次聚会都要分开坐，觉得麻烦。现在放宽聚会人数，俾他可以同更多朋友聚会，会日日来饮茶，而自己亦都会做足防疫措施。在不是进食的时候会戴上口罩。酒楼经理苏先生说，放宽限聚令增加市民外出庆祝母亲节的意欲，相信生意额有望提升一成半，上个星期至今订台数量多了几倍。一批人响应网上号召，中午在中环 IFC 商场聚集，并且高叫反修例口号。大批警员到商场内拉起封锁线，一度施放胡椒喷剂，多名记者和市民被喷中。警方票控最少三名男子违反限聚令，包括东区区议员曾建成。浸大编委在社交网站说，一名浸大学生记者在场拍摄的时候被警员粗暴带至墙边搜身，其后被指行为不检，被警员压在地上，报称被打至流鼻血。警方以公众行为 不檢罪名將佢拘捕，帶上警車。樂富行人天橋連農場凌晨有兩批市民衝突，多人受傷。警方至今拘捕10人，分別涉嫌普通襲擊或者是在公眾地方打交。警方說兩批人凌晨在樂富廣場通往環頭磡村的行人天橋因為政見問題爭執，期間互相以手腳襲擊，並且傷及一名途人的眼部。事件中最少7人的頭、手或者是背部受傷。另外，一名疑犯懷疑搶走並且是砸毀一名傷者的電話，其後逃去，案件列作打鬥案處理。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同炎熱，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日炎熱，稍後驟雨逐漸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驟雨同雷暴。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0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9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1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8.2升11元，小米集团11.2升8.4，阿里巴巴193.4升2.9，宇华教育7.11跌6.9，美团点评111.6升3.9，港交所242.8跌3.6，中国平安78.6升9.2毫，盈富基金24.4升2.5，中心国际17.04升1毫，银河娱乐53.7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6，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6，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9点，升504点。港金现价报15,880元，系升250元。港金现价报15,880元，系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美元，卖出1,72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噶。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近丽业街。观塘的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方向而家是挤塞，车龙排到宝贝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慢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时听啲歌咧，我会发现一啲道理嘅，即系原来除咗可能音乐啊、药物啊，系会有一啲令人安神定惊嘅作用之余咧，原来有啲人喺身边都可以令我哋安乐啲嘅。咁但系有啲人唔喺身边嘅时候，的而且确难免会啰啰挛，啰啰挛咪会瞓唔着咯。 谁找到的奇迹？之间的感受一样的疏离，我不是自己活在黑暗里，平行的失去有人等你，就看你想不想要回忆。心的游离，以为黑夜会过去，我懂你渴望有人注意，你心脏秘密等待某个人开启，我睡不着也不留下你。 瞓唔着嘅原因应该有好多嘅。呢首嚟自台湾乐队守夜人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睡不着》，当中就讲咗好多瞓唔着嘅原因。唔知道你瞓唔着嘅原因又系乜嘢咧？ 哦，这是有机的个地方啊。

错电话，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 瞓得唔好啊，不如你搬过嚟啦。头先都话，即而且佢有啲最爱人喺身边咧，我哋系会瞓得好啲嘅。虽然有阵时咧，最爱人喺身边啊，我哋都会成日嗌交，不过嗰啲叫做情趣啊嘛。头先听有林宥嘉嘅《自然醒》之后，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拣你有李荣浩嘅作品。嗰、那个明星叫做王牌冤家，有冇谂到你生命中嘅边一个人呢？一见面就嗌交，唔见面呢又会好挂住嘅呢个人。 把我比加了空气变成绿色，我想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亲吻都毫无规则。如果说是奇迹依旧能忘记，那我们是以后有一见钟情，又要怎么办？傻寂寞才能活，扰了我你又难过。原来路窄，又相爱又说散，原来笑笑笑最 李永浩作品，歌名称叫做《王牌冤家》，假期好好保重，我哋星期一再见。